你小舅舅干嘛呢？ 钓鱼呀。 钓鱼？有收获吗？ 半个小时了，毛也没有。 闭嘴，你行你上。 我是，来了来了，鱼竿动了。 这 啊，破鞋！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朋友们，快偷偷月票吧，要不这破鞋一掉一双，一掉一双，我快受不了了。 第146集。大佬的爱恨情仇永远很吸引眼球，尤其开服至今，原本是游梦用来做噱头的隐藏剧情和副本，被推土机念了一个又一个，导致人们都已经当成了常态，现在自然关注更劲爆的东西。 采访一下，大佬有什么想说的？ 当初节制一下，我真是太机智了。 我失恋了。 请问咱们是能全服庆祝了吗？ 方景行看完截图问道。 你什么时候发的这个？ 早就忘了。 说话间，屋里的赏金猎人穿好上衣，安抚完惊魂未定的爱人，便把玩家手里的盆拿过来道了声谢，歉然告诉他们今天不方便接待客人，改天再来，然后他将门一关，把他们挡在了外面。大起大落，瞬息万变，众人的注意力又转了回来。 哎，啥情况？竟然失败了！ 我操，这也得截个图，看你们任务失败真是不容易啊。 难道是因为不够相爱或者太塑料了？ 不够相爱。 我貌似记得他们当初也失败过，不是第一次了。 确实不是第一次了。一回生二回熟，方景行道。 咱们缺条件。 有些隐藏剧情需要一定的条件，比如林怀要选择玩体系才行。再比如伊林得做完主线上的雪狼的任务才能触发对话。繁花倒是没限制，但这可能是因为本身的开启条件有些猎奇，所以没加别的因素。现在这个挚爱显然也是需要条件的，这有点麻烦，他们主线任务很多都没做，而江晨向来不耐烦做这些东西，当然也有可能和主线没关。方景行思考两秒， 会不会是第一次做情侣任务的原因啊？ 毕竟他们连一个十环都没有完整的做完。 也许。 二人见第七环已经完成，便去交任务，开始做剩下的三环。第八环是调节闹矛盾的情侣，第九环比较有意思，是一位年轻的画家和病弱贵少爷的故事。地点是一处私人庄园，贵少爷的父母反对他们来往，画家得偷偷摸摸去，再偷偷摸摸回，需要有人帮忙盯梢，而玩家就是负责盯梢的人。不过这一任务的重点不是盯梢，而是去的路上，因为他们是藏在装货的箱子里进去的。两位玩家藏的是一个箱子，盖子一合，小小的空间里顿时一片昏暗，两个人紧紧挨着，气氛很容易往暧昧的方向上发展。方景行忍不住笑了一声，此刻靠得这么近，江晨感觉二侧的皮肤都有点麻，往后挪了一点。 这是全系里新加的，策划真会。 江晨听出了重点。 挺熟啊。 有一次做活动 和谢成岩组队打过几轮。他说着回过味儿了，刚刚那是吃醋， 想多了。 你真不觉得错过我这么温柔体贴聪明又帅气的男朋友会很亏吗？ 捡捡你掉地上的脸。 方景行又笑了一声，听话的老实下来。江晨看他一眼，想想他的话，虽然不想承认，但似乎是有一点亏。二人很快抵达目的地，帮着画家和贵少爷盯梢，完成这一环后便去做第十环。这一环最简单，是去指定的地点放烟花。烟花是系统摆放好的，不需要玩家花钱买。他们站在唯美浪漫的地图上放完一轮烟花，就完成了一整套任务。情侣任务一天只能玩一次，而且内容都是随机的，他们明天不一定还能碰上那个 NPC， 只能慢慢试。好在隐藏任务是从第一关开启后才开始计时，他们不用担心耽误时间。二人便折回野区，又扑街了两次，终于搞定了赏金任务，下线吃饭。隐藏剧情的事儿同步发到了论坛，众人看着失败的截图，顿时觉得像在过年，心想总算是见两位大佬踢到铁板了。他们通过那个情侣的前缀猜测，或许是情侣任务。 我就说全息开了隐藏剧情，搞不好会在情侣任务上下手，果然。 单身狗受到了10000点伤害。 嗨，随便找人临时绑定呗，做完就解散。 好奇，他们为啥会失败啊？ 去试试就知道了。 所以只有我关注他们为啥做情侣任务吗？ 方队表白的截图都出来了，这有什么可意外的？等着他官宣吧。 众人话不多说，纷纷跑去做情侣任务。而造成这一切的两位大佬下午回到游戏，准备做点主线剧情。刚出帮会的大门，就见镜中人盘腿坐在附近，面前放着一口烹饪用的锅。江晨路过看一眼，扔进去一枚铜币。镜中人抬头看看他们，噌地站了起来。 脱了没有？换个地儿要。 你在这边干什么？ 思考人生，顺便要个饭。 受刺激了。镜中人心想，岂止是受刺激啊，他中午被几位要裸奔的帮主按住揍了一顿，就被派来打探消息了。他简单找个理由。 还好，男人嘛，得学会扛事。 紧接着他话锋一转，他看着他们的 ID 称谓，压着心痛问道。 哦，还没恭喜两位大佬呢，这是喜结连理了？ 谢谢。镜中人看一眼封印师，见他默认，彻底认命，目送他们离开，轻飘飘地回去了。穆加索他们都在镜中人的帮会里等消息，见他进门问道， 怎么样？ 是真的。 穆加索几人忍不住又把他打了一顿。 咋着？ 白龙谷他们会不会忘了？ 他没忘。 他们基本晚上才上线，主城的人正多。 那咱们可以不上线。 你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啊。 其余人一起沉默，院子里一片的愁云惨淡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